旋转宝铃是你听两首就能记住的乐队。刚才那红烧肉也不是什么东楚大白菜的广告歌，我先编的。歌的意思特别明确，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顿顿吃你也嫌烦，对生活不要失掉新鲜感，千万不要把日子过得一成不变。某种意义上，一成不变虽然能带来些安全感，但会丧失很多可能性。我们经常习惯说的可能性包括好的坏的，是丰富的包容。旋转宝铃的你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哪知道、我想要的它一直在变，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明白不糊涂的时候就莫名焦虑着。旋转宝铃这首你想要什么表达的意思是男人不懂女人的意思，你一会儿讨好一会儿撒娇，到底想得到什么？我脾气又没有那么好，经常让你难过。好像女人跟男人的头脑和思维都不太一样哈，他们会说你想懂我肯定能懂，不懂那就是没有那么爱呗。哎，听旋转宝铃带来的我的那位。 聊聊 才能找回他的自信。他们会对他说，宝贝亲爱的，爱什么 Dear Honey。 他觉得他们说的都很好听，那些男人只是花言巧语。曾经的我也和他们一样，微信认识的姑娘长得有多红绿。Oh hey 我的那位，我们自己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在你离开以后，一切就像从前一样，依然莫名其妙。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坚强，我猜明天也许不会更糟糕。花园里戴着白色手套，那只顽皮的小猫，它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悲伤难过它全都知道。地平线渐渐消失，忘记却没那么容易。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真的很想念你。关于你的日记，在那个夏天的开始，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却不得不放弃你。鲨鱼形状的云朵伴唱着风的舞蹈，漂浮的很骄傲。躺在草地闭着眼，一切看起来好像都悲伤的曲调。书里说，如果微笑的歌唱，眼泪也许就不会掉。地平线渐渐消失，忘记却没那么容易。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真的很想念你。关于你的日记，在那个夏天的开始，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却不得不放弃你。我记得你说过的话，那些残忍的话，记得我努力抱着你，记得你颤抖的呼吸，记得繁星很美丽，记得你哭红的眼睛，记得你说对不起，记得你离我而去。 花园里那只白色小猫，它知道我的烦恼和悲伤。自从跟你分手，六月的雨就一直下呀下呀下到现在。来自葡萄不愤怒乐队的《花园小猫》，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一节节目咱听一下葡萄不愤怒乐队。愤怒的葡萄是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的名作，愤怒指的是书中人物对贫困导致社会不公的一种抗议。我不知道这支乐队的名字是否来源于此，看各种资料上都没有说。葡萄不愤怒是高校学生组成的朋克乐队，他们获得过2017年迷笛全国乐队大赛的冠军。他们说自己是夏天的代言人，五彩斑斓的。接下来将要听到的《你好特别》也是来自他们的新专辑《食甜品》。 旋转木马带着向往的眼神，告诉我大海的对面有个地方叫毛本，在那里顽皮的袋鼠早上会敲你的门，不需要很多朋友靠岸会聆听你的心声，每颗名叫孤独的流星今夜它会坠落在那里，再也不回来 cause I know cause I know 葡萄不愤怒是个朋克乐队，一点也不愤怒。简单的和弦，简单的编曲，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感受，而且在他们的创作中你还能找到儿童歌谣的情节。他们最近发行的唱片叫《食甜品》，我也记了半天，问这是啥意思，他们说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把食甜品这三个字儿直放，不是很像一串串葡萄吗？妈呀，原来用文字摆出了乐队的 logo， 可以这样理解吗？来，我们怀念一下十八岁。 就让我牵着你的手，就不要回头，这世界很危险，我会在你左右。Jack Green Light， 你好 要放开我的手。 Come on！

今年九月份，在故宫养心殿开启百年大修之际，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单霁翔和老院长郑新淼相携攀上养心殿的屋顶，小心翼翼地从正脊中央取出一只彩绘宝匣。这只宝匣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宝贝呢？昨天上午谜底揭晓了，宝匣内发现的经卷、金钱、金银、铜、铁、锡五种元宝、五色宝石、五色缎、五色丝线、五香、五药和五谷，经过故宫文物医院专家为期两个月的研究、开启和修复，终于展露了真容。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车费站到建祥桥，京新高速上地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Let's go。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如果人生是你手中的扑克，你会先打出哪个组合？如果把所有的牌冲洗过，是否就能一定不会出错？当所有眼泪全部流干了，所有的释怀都给我不舍，一切的一切全都不再遗憾了，风烛之年又还能回什么？他们说别再唱着悲伤的歌，你不该去这样生活。我是善良的人，你比我过得好吗？如果不懂悲伤，不懂寂寞，你怎么能理解快乐？如果我还有你不曾经历的如果，为什么过了冬天才有春天呢？为什么时刻要有几种转合？谁说一生只能扮演一个角色？谁说英雄不能黯然失色？也许没人听懂你为何难过，那就听一首悲伤的歌。还请别忘了你打过一场后决定的选择，最后陌路的你一定没爱错，因为你曾那么热烈的爱过。再巨大愿你也不会掉进漩涡，青春到底该写成一段诗歌，还是一部短篇被戏剧呢？反正我们读来都是笑着笑着就哭了，所有苦中作乐的悲欢离合都不过沿途盛开的花朵，走过的人全都哭着哭着就笑了，所以我们才会哭着哭着就笑了。 青春该写成一段诗歌还是一部短篇悲喜剧呢？反正我们读来都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这是奥伯的三分之一人生。我觉得中年该写成一段诗歌还是好几篇微信号呢？反正你笑着也哭不出来了，这是那谁的三分之二人生。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周末咱一起听听歌。 独立音乐人戴鑫和复古流行摇摆乐队蜜糖先生合作了一首《那几年的芳华》。在前三分之一的人生中，聚焦那几年，那几年的芳华挥霍了所有的情话，爱的再繁华也不过是过眼烟花。 把我们留在古老的岁月，那是多美好，任你追我跑，想舍却舍不掉，却又无法依靠，以后会怎样，在一起怎样都好。那几年的繁华挥霍了所有情话，爱的再繁华也不过是过眼烟花。那几年的潇洒也会有大的气放不下，把回忆留给无边的季节，曾经的美好不想知不道，想忘却忘不掉，和彼此寻烦恼，以后会怎样，无所谓怎样都好。那几年的繁华浪费了，是我太傻，爱的再繁华也不过是雾里看花。那几年的繁华了解了何为惩罚，活得再潇洒也会有 几年的芳华，淡发的感慨都记不太清楚了，所以写作和写歌是个不错的选择，能给自己留下很多念想。今天节目上半段给大家带来了一支学霸乐队《葡萄不愤怒》。学霸乐队其实已经很常见了，别人家的优秀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了。接下来这支乐队的主唱也是一学霸，白天他是勤勉的科普工作者，晚上他是热血摇滚青年。来听纸儿的这首新歌《不负情日》，放下手机，看让你曾心动的人，别忘了是为什么而忙碌。 在时间的衡量中，有太多被遗忘，就像童年吃的玩具被丢弃在寂寞的小巷，随着慢慢长大，有太多太多的欲望，每日 的有太多太多的欲望，那些你就变成轻松平常，更渴望手握转账，放下手机看那曾让你心动的人吧，别忘记是为了什么而忙碌啊，抬头一想温暖的朝阳，那希望此刻能有人共享，不要把所有的装扶都一个人默默担当，即便阴霾看不清方向，但请不要一直唱你悲伤，让我像微风一样细一样轻柔的笑着陪在你身旁，平凡的回忆也悄悄的收藏，向天空用力去触碰那温柔的光，不去管昨天明天，我只要此刻的停疼，抬头一想温暖的朝阳，多幸运此刻能有人共享，不要把所有的祝福都一个人默默担当，即便阴霾看不清方向，但请不要一直唱你悲伤，让我像微风一样记一样轻柔的笑着陪在你身旁，时间的旋律在记忆中珍藏，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Let's go。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就在喜马拉雅，我的家就在雪山的那边，我的家就在阳光的山谷，我的家就在高高的山岗。 Oh, my baby.Oh, mani bemejo. Oh, mani bemejo. Oh, mani bemejo. Ay, hey, Luya. Ay, hey, Luya. 我的家就在喜马拉雅，我的家就在雪山的那边，那里有我的朋友，我的村庄，枕着彩色的梦想，唱着不变的歌谣。 Oh, mani bemejo. Oh, mani bemejo. Oh, mani bemejo.Money for me. 这是梁旭带来的《喜马拉雅》，出自他的新专辑《六度》，依旧延续了原生态音乐的民族化特征，在很多地方采风，云南、西藏、贵州，还去了老挝、越南、泰国、尼泊尔等地的边缘少数民族部落。这里是 DJ 董鹏主持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们再来听一首《云南之南》。梁旭这张唱片邀请了著名的作曲家音乐制作人张艺林担任音乐总监，张艺林在邪不压正、美人鱼、一步之遥等影视作品担任作曲和制作人，他主张的画面感、叙述性和极简主义的变奏等新鲜元素的注入，让这张唱片更契合国际流行化的风向。